记住的 想吗？ 却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听哟。 说不到你，谁不在墙角拿着当话题，甚至在家放的明天就会忘记，见了面的机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想绝对不会冷清，把话的话题记在心，见了面的机会好 happy， 上了花店幻想自己是巨星，摘下红叶眼睛就更接近，心里的钥匙最美丽，那样你我还是有惊喜，我能不想还是留留在家里，下班的他们让他去参加啊，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生命量不会忘。你的拥抱是一首歌，在我怀里轻轻地唱，脆弱坚强我都不放。一天中最美的时光，为什么非得是夕阳？一天一样，我就站在这里眺望。 所有伤悲， 最近那忧伤的不